我做阿莫人吧，阿莫也阿莫心也莫用，哎呦，我怎么阿莫听话？这他妈的莫阿莫分的也分的怎么分白了？阿是我叫我们人家我阿莫吧，农民怎么办？哎，阿这人民干的什么？他妈的莫阿莫这样子的。我叫你们什么名字？名字么？他妈不要么用？对，应该你前面什么样？不会叫啥人吧？我有你妈的不叫要么来原来我还要不要用？我站那不要把这些这用用不住。我你妈的不拉那西这要把这些的用名字？对，你别人也没没没看那西这不？还别人妈的不说我把这。干那饭把这窝窝，把你把手手，俺把那个鸡巴把那生煎一煎。